嗨，我们开始今天主日学。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主日学，感谢你赐给这个教会，从一开始就有这样子的恩典媒介，就求你祝福你自己赐给我们的恩典和这个恩典媒介，叫我们能够善用这段时间45分钟的时间。今天我们看你乐意对人说话，而且你对人说话的方式。不是从空中发出声音，通常不是，而是你乐意借着人，用人所听得懂的话语对我们说话。如果不是这样子，我们真的无从认识你，无从听见你的话语。我为此献上感谢，也就求你帮助我们在今天的主日学之中，真的也是按照这样的方式检视你的话语，从中能够听到话语，认识你是怎么样对我们说话，而这。对我们人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恩典，是我们不配，但是却是我们可以领受的，也借此认识你，也得着永生的。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OK，我们先看一段经文，彼得后书第1章20到21节，这个跟彼得前书第1章，如果记得没错，是10到12节吗？这两段经文其实是。关于圣经论、启示论，尤其关于上帝是借着代理人对人说话，一个很重要的基础的经文。这两段经文，今天我们看彼得后书，由我来念和合本，我用我们教会的和合本。他说，第一要紧的是，你们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这个预言是就是先知性的言语，或者上帝对人说话的话语，透过先知说的话。所以这个预言虽然中文翻译成预言，不是一定是讲好像我预测未来发生的事，就是上帝借着他指派的先知对人说的话。这话是没有可以随着思意解说的，随着思意解说的哈，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预言，先知的话语，那个原文，先知说的话，先知是不是人？是，先知说的话是不是人说的话？是的。但他在这边讲，不是出于人意的，乃是什么？能被圣灵感动说出上帝的话语来。这个就跟我们在第二课所讨论，上帝如何对人说话，通常不是。忽然对你，或者对我，或对某个人有发出一个声音，哦，上帝对我说话，或从天上打雷，发出声音，就是我也不知道是从哪里发出来，就是天上发出的声音，然后下面所有人都听得到，right？通常上帝对人说话的方式是借着一个 agent 代理人，这代理人在圣经中是先知、是使徒等等，最终极的代理人当然是他上帝的儿子。但是对人说话，但是这个代理人的概念也帮助我们理解，代理人是授权的，所以他讲的话语，是他说出来，代理人说出来的话，但是也是授权给他，所以那个权柄和他说话的内容，最初不是出于代理人、中间人、agent、先知、使徒、教师等等，他们自己。彼得后书在这边，彼得说：“是的，是他们说的话，预言嘛，先知说的话。但你要怎么理解他的话？不是凭着你自己的意思、思意解说。为什么呢？因为他说的话也不是凭着他自己的思意说的。所以，如果是人说的话的话，我们可能会就寻这个人他原来的 author，他作者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彼得在这里提醒我们，那个先知预言所说的话，那个作者最终不是人，乃是圣灵感动他说的。圣灵感动这个希腊文的字原来是 Pharaoh 的这个意思，就是背负着他，带着他，圣灵带着他所说出什么？上帝的话。OK，人的口说出上帝的话，所以这个。我们今天看第二章说话的上帝这一章的最后一个段落，的这一段落就是讲圣灵的工作。 所以我们之前已经提到，上帝乐意借着人对人说人可以懂的话，人的话语。OK， 也，但是其中我们不应该忽视一个非常必要的元素，就是这如果这是上帝托付人说话，一定是其中是有圣灵的工作。OK， 作者也在这段提到说，圣灵赋予人类受造物能力，能够说出上帝的话。这上帝的话，它指的是什么？是一种灵语吗？或者神秘的语言？我在说上帝的话语，不是人的话语，所以我说出来也没有人听得懂。他这里的上帝话语，其实就是上帝要托付人所说出，按照人的语言说出他要人说的话，要人能够领受、能够听到的话语。OK， 他说这个是圣灵一种完美的体现。他的意思就是，我们之前已经重复讲到，重复讲到这个一定要追溯至三位一体它的本质，或者三位一体之间的关系。圣灵是从父和子所发出的 ，right， 跟这个有关系，所以。这个是他本质就是如此，所以他的外在的工作也是反映他本质的关系或本质的发出。他外在工作叫人也可以口发出从上帝领受的话语。OK， 而且在很明显的，他的目的是什么？叫人能够认上帝为父，认耶稣为主。我们可以再补充，以至于有永生。我们可以再补充昨天查经的最终的目的是好叫人与父子相交或团契。OK， 正如很多的老一辈的神学家会说，父子在永恒之中是在圣灵的 bond love。爱的连结之中，永恒的团契。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作者 他的背后的预设，或者他的一些立场，神学的论述是基于，也许在这边没有讲的很明显，所谓的我小心点 ，classical theism， 经典的神论。相较于现代的神论，现代神论可能其中一个代表是我们在第一章所看到一位20世纪的神学家 Emil Brunner， 我们等一下也会提到这个人。他之前有提出一个概念，就是说当上帝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真的能听得懂吗？他真的是在对我们说话吗？虽然是譬如说圣经是用人的言语，但这真的是上帝对我们说的话吗？因为上帝说话他背后的质疑或者基础的态度，就是如果上帝说话的话，他肯定不是我们人说话的那种说话，他有一个不可跨越的鸿沟。但是在这一段落或这一章里面，这位作者让我们看到，是的，上帝说话我们本来无份于他的，上帝的那种自我沟通在永恒之中的那个关系，我们根本就无从得知，无从 comprehend， 无从理解，无从领受的。但事实并不就止于这个事实， right？ 事实还是，但是上帝却乐意抚救我们，将自我传递给我们。因为他是上帝，所以他就能够用受造物能够理解的方式和话语来传递他自己给我们，这无非就是他创造我们的目的。所以下一段他说，圣灵使人类的受造物能够理解并传递关于上帝及其旨意的启示。这个正因为他是在永恒之中完成和成全了圣父和圣子的团契，这是我们刚刚提到的。Okay. 这种永恒的关系就是他在世上工作的基础和源头。我在 哦，你们的那个教材可能没有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那边也有提到，是谁将我们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 ？OK， 没有人可以看见上帝，没有人知道上帝，认识上帝，看不见、摸不到、听不到的。但是我们为什么能够认识上帝呢？按照约翰的说法，因为有一位在父怀中或身旁的那一位独生上帝将他显明出来。Okay. 希伯来书的作者也说，上帝是借着先知多次多方向列祖说话，但是是在这个末世，他特别是借着他的儿子对我们说话或晓谕我们。Okay. 这是不是表示，那我们怎么理解圣灵在这个段落之中作者讲的这个圣灵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我只是提出一个问题，上帝借着他儿子对我们说话，没有人见过上帝之后，在父怀中的独生上帝将他显明出来。我说独生上帝，你们应该理解，就是大多数的希腊文的草本应该是独生上帝。对，那圣灵呢？圣灵在其中所扮演什么角色？这只是一个插题，作者没有直接。作者在这里直接表示，就是圣灵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因为他是因为他的工作，所以我们得以。他感动先知，也感动听到先知话语的人。以至于用保罗的用词，当人听到先知或者使徒所说出人的话语，不把它纯粹当作是人的话语，乃是上帝的话语。Okay. 作者在这里讲，这个不是自然发生的，这个是先知的工作。但是我只是提到另外一个，那圣经也很明确的告诉我们，是子将父显明出来，而且父定义在这末世的时候，透过他的儿子对我们说话。那我们是不是能够融合这两个教导而不抵触？也就是说，如果你要融合这两个教导，其实关于圣经论啊、哦，对不起，基督论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我们也学过概念，就是圣灵与圣子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救赎工作、外在工作、三一外在工作之间的关系，必要的关系。圣灵是圣子在世似乎形影不离、不可或缺的 companion 伴侣。OK， 我们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圣灵的话，甚至没有办法对我们晓谕关于上帝的事，因为圣子他既然道成了肉身，真实了成的人，他有真实的人性，他就需要依靠圣灵。OK， 好。这是改革中的认知，基督论这背后，不见得是所有的，尤其是罗马天主教的认知。最近我在看一些，就重新复习。另外一个主题就是关于荣福直观的主题。我顺便一提，我们的主在世的时候，他是否有荣福直观？他是否有那种不是凭着信心就凭着眼见，全然可以所谓眼见上帝或上帝本质那种完整的按照人性？你还是说按照人性？荣福直观是关乎人性的知识或者受造的知识，但是一种最高的知识，也是我们人最终的目的。OK， 我们会说那个是我们所盼望的，将来有一天要看见主，变得像他一样。约翰一书三章二节。所以我们会说，我们在地上，我们是过路客，我们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但是将来有一天，我们要凭着眼见， 那个是我们最终的目的，上帝要我们得着的目的，那个就是荣福直观，我们最终的目的。但是现在问题是，当我们的主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时候，他是否有荣福直观，还是他没有荣福直观？这是一个关联的问题，就是如果你认为像罗马天主教或者传统的罗马天主教，像 Aquinas， 他会认为说，当我们的主他来到世上 ，the instant of his inception， 他被受造的、受孕的，当圣灵在玛利亚的身体里面将他制造一个完整的人性的时候，他就已经全然有荣福之观了，他什么都不缺乏。那罗马天主教的神学家有不同的说法，但是有。现在还坚持这种说法的罗马天主教的神学家会说，因为正因为他要向我们传递关于上帝的知识神学，所以他自己必须要有荣福之观，否则他怎么将从来没有人看见的那个父将他表明出来。 OK， 那我继续问，我们就说好， provisionally 我们暂时就接受这个说法。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圣灵需要在基督身上工作吗？我是说，如果基督从小就已经领受一切的恩惠，包括荣福之官，那圣灵还需要在基督身上工作吗？或还有空间在基督身上工作吗？他需要祷告吗？他需要凭着信心祷告，然后祈求父的旨意吗？我们会说需要，因为我们的预设是他在地上的时候 ，no， 基督是也跟我们一样，他仍然是过路客，天路客。他的神学仍然是 viatorum， 就是在地的神学。他如今当然有荣福之观，因为他已经复活升天得荣耀了 ，right？ 但是他在地，我们会说，但是如果你要说他从一开始就已经领受一切人可以领受的恩惠的话，包括荣福之观。那么其实你就必须质疑，那圣灵 还需要在他身上工作吗？还有空间在他身上工作吗？这只是延续的讨论。就是这段讲的是说，圣灵的工作让我们能够对我们启示，给我们上帝的话语，让我们听得懂上帝的话语。圣灵的工作叫感动了先知或带着先知对我们说话，而我们也因为圣灵的工作可以听懂先知对我们说话，不只是人的话，乃是上帝的话语。同样的 pattern 也在那祭司、君王和先知那一位最受膏者最完整的展现出来。受膏者无非就是领受了圣灵的恩膏，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工作不是就是要他说先知的话语吗？但如果他已经有荣福之观，你很难理解这样子的工作模式，你也很难将它理解为我们生命的模范和 pattern， model 和 pattern， 模范和模式。你听懂我的意思吗？也就是说，这样那样的罗马天主教的基督论有总是会有一种倾向，将我们的主 elevate 提高到一个程度，过于他道成肉身的真实性，以至于他似乎没有办法成为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因为延伸罗马天主教的那样基督论，就是基督在他受孕受造的那，他的人性受造的那一刻，就已经全然领受所有的恩惠，包括荣福之官。坚持这样看法的人的神学家也会说，基督在地上不需要凭着信心。他甚至会说，像 Dominic Leggett 一个很厉害的，我必须说他是很厉害的三一论的神学家，但是他最近我听他一个访问，他就直接讲，这也是 Thomas Aquinas 阿奎诺，他直接在他的书里面直接讲， 基督在地上没有信心。所以你可以听得出来，如果我们的主在地上没有信心，我们怎么理解他祷告？他会说是为了我们做榜样，但是他不需要祷告，像我们需要祷告。他在园子里面三次向父求，父啊，若是可能，在你凡事都能将这杯挪去。他不是说他真的不知道，当他说只有父知道，子也不知道，他也不是真的不知道，他已经知道，因为他已经有肉父之官，他已经知道。所以这些都是为了我们的缘故，为了做我们的榜样，或者顾念我们的软弱。所以你可以听得出来，如果你有这样子的基督论的话，第一个，你很难理解圣灵的工作，在基督身上的工作。第二个，在我们讲到的时候，我们怎么，我们不是有一系列讲到，其中有讲到基督的，基督是谁，然后他是一个祷告的，他的祷告成为我们祷告的模范 和模式。那如果他祷告不是真的，他需要祷告，彻夜的祷告，在拣选门徒的时候上山祷告，在园子里那时候，如果只是为了立下一个典范，你可以看出来他的那个模式和模范其实是很掏空的。 Alright? 他已经把基督升高到一个神人之间那个中保的职分。 Anyway, 这是岔题。但是圣灵的工作绝对不剥夺圣子的工作，就是论启示这方面，或者上帝对我们说话，而是你应该看出来，虽然这边强调圣灵的工作，或经文中强调圣子，上帝借着他儿子对我们工作，这都是三一上帝共同的工作。 Right? OK, 好。所以在这边还有一个概念，在彼得后书一章20到21节这边提出了概念，就是那个是先知说话，但是是圣灵驱使或背负先知说上帝要他说的话。所以是不是上帝的工作？是，因为圣灵是上帝 ，right? 他说是不是人的工作？是的，是人的工作。你在这里就可以看到上一课已经提到了一个概念，那个 divine concurrence 或 concursus 趋同的动作。也就是上帝可以单一的 unilaterally 从天上发出声音对人说话，但是上帝通常不是那样子运作，上帝通常是乐意借着人或者受造物的 effects, 他人所发出的果效来完成他的工作。所以既是他的工作也是人的工作，但是这里要小心，是不是单纯的神人合作呢？有的时候会神学家论到上帝工作会说这是神人合作，但是你要小心的 define 什么样的神人合作。在这里讲的或者正统神学家的这种趋同动作或者协同动作，从来就不是亚米念的那种神人合作，尤其是在救恩上面，就是上帝拯救人，但是人也要与上帝合作，人才能够被上帝拯救。那按照亚米念的论述，人怎么样与上帝合作？打开心门，使用他的什么？使用人的决定，自由意志 ，OK。所以这种的神人合作，就是上帝是这个工作的动力因之一，而人如果他真的有自由意志，按照他们的理解，也必须使用自己的自由意志。虽然这个自由意志，也许是你可以说是在所有的工作的比例上占的是少数的，但仍然是出于人的。你也必须说这个是他的什么动力因，所以有两个动力因，虽然你比例可能会有多有少， 但是这两个都是原来的因素，都缺一不可少。这种的神人合作，我们在这里所讲的，或者 divine concurrences 或 concurses， 不是这种人的动作和神的动作都是最原始的动力因。我用动力 efficient cause。那我们怎么理解这样子的上帝的工作和人的工作是趋同，或者甚至在你可以说是合作吗？就是其实彼得后书这边又告诉我们，那个最原始的那个动力是来自谁？或者圣灵驱动他 ，right? Efficient cause。那个，所以只有一个 efficient cause， 只有一个那个真正的驱动，真正的那个来源，最初的那个来源是来自上帝。或者用神学的术语，在讲到concurses 或者 concurrence， 或者神圣的趋同，这时候会用第一因，第一 cause， 上帝总是第一因。但是上帝第一因却乐意使用第二因 secondary cause， 人的动作、人的说话、人的 agency、人的代理来完成他的工作。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一个不对等的 ，right？ 因为最初的如果没有第一 cause， 就没有第二 cause，right？ 但是上帝却乐意使用第二个因素，人的 agency 来完成他的旨意。另外一个概念跟这类似的是关于成圣。我们会说成圣，改革中的神学家甚至有些神学家不会回避说成圣是神人合作。我认为我们也可以这样子理解，成圣是神人合作，因为是上帝的动作，也是我们需要采取的行动，就是上帝在我们的心中借着基督运行，叫我们利益好成就他在他要我们所成就的旨意。那个最初来自的那个动力或者 efficient cause， 有效的那个动力那个因素是来自上帝，只有来自上帝，不是来自人。但是却是借着人的cause， 人的方式、人的运作、人心的运作、人所采取的行动 ，right？ 这个，如果你要用亚里斯多德的四因素，会说最先、最原始、最重要的那个驱动的因素 ，efficient cause 是上帝的旨意。但是这个旨意是怎么样形成的呢？怎么样达成的呢？这就是所谓的 formal cause， 形式因素。这个形式的因素就是借着人的动作。OK， 在成圣上面我们可以说是借着我们的善行 ,OK， 我们的效法耶稣基督，效法基督等等。那这个是就成圣来说，就启示来说呢，就是借着先知的动作，先知或使徒他们所说出的话语。这也是一个因素，也是人在动作。那你可以再说，那第三个就说亚里斯多的那个四个因素，第三个因素通常是 material cause， 就是物质因，它的内容是什么呢？内容是那个话语，是上帝的话语，也是人说出来的话语。那最终的 final cause， 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叫人能够认识上帝，或者成圣的最终目的是叫人得荣耀等等，可以用这样子来分析。好，关于这个段落圣灵的工作，我们今天有一些插题，对不起，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也就是说他在这边讲说上帝乐意使用代理人，但是你不要忘记，那最终这仍然最终这是上帝，或者 specifically 这是圣灵的工作，驱动背负着的那个代理人，叫他说上帝要他说的话。 好，那我们看下一段。我希望今天把第二章讲完，就是这个教材。下一段就讲到那个基督了，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 ，the unique Word of God，Jesus Christ。我翻译成独一 ，unique， 但是 unique 也可以翻译成独特，在这边两个意思都有。OK， 我等一下会解释这。因为独一的上帝知道，也许你会认为说，只有上帝只有借着耶稣基督向我们说话吗？似乎也不是， right？ 因为之前已经多方多次借着先知小玉先祖，我们甚至也可以说，如今上帝仍然在借着什么大自然在对我们说话，那叫做什么普遍启示或自然神学。但是在什么意义上这个独一或独特，我们可以说把这个独一和独特用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们这就看。所以他在这边回到基督论，在耶稣的身上，上帝直接指引，上帝的直接指引和人类的带领的中介，与人类带领的中介以一种非凡的方式结合在一起。我看一下他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大家有想到吗？什么意思叫非凡的方式？上帝的direct address 还有这个 mediation， 上帝直接对人说话，和他借着他直接借着一个中间者、代理者、中保 mediation 对人说话的这种模式，以一种最非凡 remarkable 原来的英文 remarkable way 集中在耶稣他身上，什么意思？为什么他指的那个非凡的方法是指什么？ remarkable 罪的思想仍然需要圣灵的指教。 这会让我们赞叹。OK， 就连耶稣他小时候就需要父每天早上提醒他，提醒他，给他受教者的耳朵。我们相信这一定是他父借着圣灵教导他，他也需要受教。那 他在这边讲的是说什么？为什么是基督？有一种最非凡的方式是在他身上，当上帝对人说话，直接对人说话，但是也是借着一个 mediation intermediary 中介人对人说话，在他身上，他其实在讲不外乎就是道成肉身，或者 hypostatic union 基督论的在位格中的联合。什么联合？神人神性和人性联合在一个位格之中。这就是为什么他是这么的非凡，他是这么的卓越吧，他是这么的超乎所有其他的代理人，最终极性终结在他身上。因为只有他，不只是圣灵借着某一个人、某一个先知、某一个使徒对人说话，而他就是上帝的话语，而在他的位格里面，神人结合为一。 OK，或者用另外一位，这真的 Junius 他的说法就是，只有他有 theology of the union， theologia unionis 的意思就是，他只有这位神人之间唯一的中保那人耶稣基督，只有他有这种神学，非凡的神学，就是联合，因为神人二性联合在他的位格之中而得到的神学。 Anyway OK， 他的，所以接下来作者说他的神圣的 sonship 儿子的身份子位，但他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是他能使人认识他的父亲的原因，而他真实的人性使他能够在受造界以及在其破碎中，虽然我很 我很不喜欢破碎这个字，因为我觉得滥用。OK， 在这个堕落的世界之中，他能够成就这件事情，因为他是神圣上帝的儿子。但不止如此，他是神圣上帝儿子怎么样？道成肉身。昨天我们的查经也很强调这一点，约翰一书的一章一节直接讲的，因为中文的翻译比较 obscure， 比较难看到，就是约翰的进入。那来自起初的，来自太初的，在时空以外的，之前的，之先的，你知道用人的言语都很难 properly， 在时空以外的居然来到时空之中，成了什么？能听见，能看见，能看见，能被手摸到的。正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不止如此，他是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因此他能够将父显明出来。OK， 而且他自己说，也在父的旨意之中，定义就是要借着他，用这种方式。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七节，一切都是父所托付给我的，除了父，没有人认识子，除了子与子所起乐意起誓的人，没有人能够知道父。你看出来中间这 progression 吗？没有人认识子，他在这边讲的这个认识是什么？只有父认识子，这个认识是什么？这个认识我会说，这个是所谓神学家所谓的原型神学，上帝的自我认知，三位一体的在永恒之中彼此的团契福乐互相相交的那个认识，其实无外乎就是上帝本身。没有人，没有一个受造物有份于那个知识，无限的知识。但是接下来是，除了子和子所愿意启示的人，这个子是子道成肉身，所以和他愿意启示的人之外，对他说话的，有圣灵在那个人心中工作的，他所拣选的人，父所赐给他的人，没有人可以认识父。 OK， 但这个取决于子道成肉身这个事实，或者你可以说道成肉身之所以是中保，因为他跨越了，他最在 in the most remarkable way， 最非凡的方式跨越了那造物主和受造物之间本来不可跨越的鸿沟。 OK， 所以作者也指出，是的，在耶稣降临之前，他只道成肉身之前，上帝也确实说话，有的时候甚至真的是发出声音，但大多数是借着摩西，借着先知，借着以利亚等等对人说话。但是这一切的对人说话，其实都在指向那最终极的一位 The final word。 就此来说，他是最独一的，独特的， OK， 最终极的，因为所有的话语都指向那一位要来说话的那个道，上帝的道。所以他说的话是所有的话语最终极的 The decisive final word、okay? The last word、okay? Last word 是就是有时候吵架的时候，就是夫妻吵架的时候，总是有一个人要有最后说一句话，Right，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是一定要讲最后一句话、啊、那基督就是所有的最后一句话的最后一句话，他说了就算，就没有什么好说的。或者你可以说是 final mic drop， 就是 丢麦克风，英文的俚语，我已经讲了，没有什么可以再讲了，麦克风可以丢掉了。 OK， 他这边讲说儿子的这一词的使用，他不是只是一个random 一个很偶然的一个名号而已，儿子就是一个关系，因为儿子必然是谁的儿子， right， 一个儿子就必有其父，你说一个人是父亲他就必有其儿女，否则他就不是父亲。儿子也是，你说一个有他是儿子的话，他就一定有父， 所以儿子这个名号 The Son 的名号就已经不可避免的关乎有关于那在永恒之中父与子之间的关系。OK， 而这关系再次作者再次强调，是他在永恒之中的关系，是他来到世上在时空之中工作的基础。Okay. 而这个基础也让这位子来到世人中间，他就不只是一个人的代言，以及人类的代言人，他就不只是另外一位先知，他是那最终极，所有先知都指向的那个先知。Right? 因为他是人，但他不只是人，他是上帝的儿子成了人子。Okay. 也就是说，当他说话的时候，我们最可以最 remarkable 最非凡的方式，我们可以说就是上帝在对人说话。所以父与子在我们教材里面有一有没有，哦，这是我的吧。父与子这个名号绝对不是偶然的，父子，而这名号已经对我们透露他们是谁，所以不只是名号而表达关系，一定是表达关系。如果是关系的话，一定是活的，不是死的。所以如果他道成肉身，如果他真的是那 final， 就是只有他，只有他是如此结合了上帝要对人说的话和那个代理者的身份，因为唯有他是上帝的话语道成肉身。那如果他真的道成肉身，时候成熟了，生在律法之下，为女人所生，那么在他之后就没有其他的话，所以他就是最终的话语。他已经跨越最终极的跨越出那个宏约，所以在他之后我们会说没有 there's no, 没有新的启示，没有再有上帝借着其他的中保在对我们说在他以外新的启示，因为在他里面都是上帝乐意，就是在这个 last time 末世最后的时候的时候借着他的儿子对我们说话。所以加尔文会说，基督他等于是他来，他是这一个公开的宣布，从此以后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偶尔的间歇的不时的会透过一些人或其他人说话，先知使徒，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会有牧师，我们现在会有教师，但是我们没有先知和使徒，没有那种圣灵直接漠视某一个人，然后叫那个人直接对人说话。我们现在也会有这个概念 ，right？ 就是如果在讲台上忠实的宣讲上帝的话语，那个人所讲的话语就是上帝的话语。但这跟先知的那个模式或者使徒的模式是不一样的。我是不是，譬如说一个牧师讲到，今天吴牧师讲到，他是不是直接领受上帝现在对我讲话，然后我对你们讲话？不是，而是他是什么？也是在圣灵的感动之下，但是它是什么？全是基督的话语，收录在哪里？圣经里面。如果他是忠实的按照基督的话语，倚靠基督的灵对我们说话，他就是说上帝的话语。但你看到这模式，上帝不再是直接的给他一个意象或什么，哦，我昨天看到一个什么，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要去哪里给哪一个人受洗或者怎么样等等。 OK， 他也不会在预言上增加预言，这是加尔文的，或在启示上增加启示，反而他已经在他儿子的身上成全了所有教导的职分。所以如果现在有教师是教导什么基督的教导，教导基督所教导我们的，是为了将他从父那里所听见话语委托给其他的人，他期待并确实的授权他的门徒将这些话语与其他人的 分享。OK， 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例子，已经预表这样子的委托和授权，是在出埃及记七章呢。上帝可以直接对法老说话，但是上帝就是要拙口笨舌的摩西对法老说话。上帝可以给摩西口才，叫他直接可以对长老说话，可是上帝也怎么样安排另外一个更比他更会说话的亚伦，然后对摩西说，你对亚伦好像要上帝对他一样，你就好像是亚伦的上帝。这是出埃及记七章一到二节直接话语。然后亚伦听了你接受的话，然后他再凭着你对他说的话再去对长老说话。这个上帝就是在他的智慧，在他的旨意之中，在他的美善之中，利益就是要用这种方式对人说话。但是这个模式最终极的指向的那一位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哇，45分了，天哪 ，sorry。所以我们下次会有一个最后这段落，可能 我下礼拜会给你们第三章的开始的课文翻译，也请你们看。对不起，今天插题讲太多了。好，有没有什么问题？我喜欢这个课文的原因是因为这个课文给我们很多的空间，让我们去思想，不只是圣经论，就是圣经的特性，什么充沛、全备、清晰等等，它是基于一个更深的基础，三一论的基础，基督论的基础。 OK， 好，让我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求你教我们在这里讲的不只是知识，而是你所要我们所领受的知识都是基于你儿子对我们所说的话。也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敬拜，祝福今天吴牧师所带来的讯息，让我们可以听到你要对我们所说的话语，你的儿子的道。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